来佛三圣永师集，净空老法师鉴定，印智法师监修，因缘生篇赞。序：净土法门为末法众生主要得道法门，然以微妙难思，故自易行难信，有赖历代高僧大德出世表法，树立典范，令未信者生信，已信者坚定信愿，同得往生净土，圆成菩提。河南南阳来佛子延公老和尚为当代稀有难得之净宗高僧，以92年之深信切愿笃行，行住坐卧一句弥陀念到底，及至功行圆满，成就之高不在历代祖师之下，可见净土法门之殊胜圆满。2013年元月，延公遇知时至，自在往生，以一生表法证明极乐世界真实不虚，阿弥陀佛真实不虚，为《无量寿经》作正传，观其不生行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不仅为净宗学人之最佳典范，亦为一切佛门弟子树立修行榜样。延公圆满落实净宗行门五科，净业三福、六和敬、三学、六道、普贤十愿之列述如下。一、净业三福。一、孝养父母。延公孩童时即以孝行闻名乡里，自小辛勤劳作以补贴家用，父亲早逝，后以兄弟相继过世，延公接母自子奉养达27年，后为母念佛诵钟，每年不忘祭祀父母祖宗，充分体现孝道精神。奉事师长，于艰辛岁月，延公独力奉养子里边五位年迈长老，直至彼等一一念佛往生。文革时期，甘冒生命危险，历尽磨难，力保全戒公之灵骨免受毁坏，一生奉行全戒公老实念佛之教戒，严守不张扬己能之训示，每年祭祀时节必拜祭师长灵塔，充分落实尊师重道之德行。孝亲尊师为一切德行之根本，延公真正落实孝敬二根，为其一生成就道业扎下坚实基础。慈心不杀，延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每次落田耕种之前必一再绕行田地，告知土中众生回避，敲稿下地，诸虫躲避，若伤性命即生佛地，然后念佛一阵先至开始耕种，常施食与猫狗等物类，并戒示人们当以平等爱心对待，千万不可以加以伤害。修十善业，延公慎护身口意，落实十善业，符合无量寿经所讲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而且劝人善护三业，曾经讲宁可分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又告诫人不可以讲过头话，不可以心生恶念。二、受持三规。延公自幼皈依三宝， 出家之后严持正戒，老实修行，不愧为僧宝中的一员，事事保持觉性，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刻骨铭心，即归依自性佛宝，正知正见，正念正行，即归依自性法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即归依自性增宝。具足众戒，言公持戒精严，于戒坛所学皆认真落实，并以持戒勉励后学。曾经话，出家人一定要守戒，要注意威仪，做人天的好样子，不守戒冇人欢喜。不犯威仪，言公行住坐卧，威仪庄严，文革期间拒绝还俗，保持增宝形象。曾经讲，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三，发菩提心。言公若观感悟轮回路险，死生事大，真为出离生死而出家。出家之后以成佛度众生为志，所以屡屡是人，拜佛要拜出自性，拜出清净心。又讲话，只要心里面清净，只有阿弥陀佛，唔装其他嘅事，唔会耽误成佛啦。深信因果，严公幼年嘅时候受亲戚恶因恶果事件启示，明白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一生奉行母亲，为人要和善宽厚，唔可以作恶造罪嘅停分。童年感悟心念具大威力，所以一生唔敢怨人恨人，出家之后专修念佛法门，更加深信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真理。读诵大乘，言公虽然唔识字，但是熟悉大乘要义，佛性真如之理了然于胸，足问即答，妙语连珠，公案典故随手拈来，无不鞭辟入里，发人心性。是虽然未读诵外在的大乘经典，实质时刻读诵内心本具的大乘经典，同六祖慧能大师同行。劝进行者，言公经常勉励人老实念佛，经常讲，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乜都是假的。又讲，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二，六和经。一，见和同解。言公具足佛法的正知正见，所以同海默等三位法师于同柏山塔院寺结庐共修的时候，相得甚欢。言公秉承正宗正见，曾经话，我们这里是专修念佛，不搞经忏佛事，宁可无庙，不能够无道，宁可无人，不能够无法。无论住址在任何道场，都同大众见和同解，和合无间。二，戒和同修。言公善于以戒勉励大众，做到扬善于宫廷，规过于事实，曾经善巧咁样晓喻众居士，我哋呢度系小庙，食嘅系苦嘅，着嘅系补嘅，你哋嚟呢度要能够受苦，能够受苦先能够了苦，你唔嚟我唔怪，嚟咗啦就要守我嘅戒，行到边度要守边度嘅规矩。 三，身和同住。贤公为人忠厚善良，一生与人无争，于世无求，待人一团和气，大众都乐于同佢亲近。同海默法师等当代三位大德结庐嘅时候，虽然所修嘅法门唔同，但系都能够和合共住，精进互勉，此为末法最重要嘅示范。盖当今和合僧团实不可多见也。四，口和无争。贤公语业清净，未曾听讲过佢同人争吵，或者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曾经话，同人唔好争高论低，就冇烦恼，忍者自安啊。五，义和同悦。贤公性情温和，从未有人见佢发过脾气，从未令大众起一丝烦恼，所以无论行到边一度都受人欢迎。经常对弟子讲，在我眼里面一切都好，冇乜嘢唔好嘅，见乜嘢都话好，见乜嘢都高兴，心里面先能够经常充满法喜，心里面先能够清静，先冇烦恼，先至唔生气恨人。冇呢个好嗰、那个坏之分，亦冇呢个好食嗰、那个唔好食㗎啦。一切都随缘，心里面就安心踏实啦。六，利和同君。贤公一生尽己所有以供养大众，有人来寺庙居住，就提供寺里面的物资，尽量满足对方需求。三，三学。一，戒学。贤公严持正戒，律己抽气，待人春风，出家九十余载，持戒善始善终。二，定学。贤公坚持定课不断，每日清晨三点钟就起身拜佛、绕佛、念佛，曾经话心专无难事，同经云济心一处无事不办，如出一辙。念佛功夫达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所以能够工作不外念佛，念佛不外工作。三，慧学。贤公道行高深，智慧如海，正如他所讲，我乜嘢都知道，但是又沉口不言自身的境界，但有好多事件可以证明他确实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和无所不知的智慧。四，六道。一，布施。贤公一生为众辛勤工作，直至往生当日仍然整日工作在菜园，视为内财布施。一切物品包括所有农产品都欢喜施予需求者，视为外财布施。贤公身行研究，勉励人看破放下，老实念佛，视为法布施。贤公无比慈悲，照顾病人，救济灾民，乃至对涉贼亦都加以宽慰，令其免于暴危，视为无畏布施。二，持戒。贤公一生持戒精严，威仪具足，落实摄律而戒，一生乐善好施，勤修善行，落实摄善法戒，一生全心全意利益众生，一切为众生着想，落实饶益众生戒。三，忍辱。贤公忍辱功夫了得，一生未见佢发过脾气，遭无憾嘅时候安忍不变，无憾澄清之后对造谣者毫无指责埋怨， 遭到无理的打骂的时候，默然承受，安忍不动心。诚如所言，他打了算是同我拗痕啊。口水吐到面上边，当是洗面啦。同人唔争高论低，就冇烦恼，忍者自安啊。是为内怨害人，一生忍苦耐劳，艰辛清修，食嘅系苦嘅，着嘅系补嘅，日间劳动攰到头晕眼花，夜间仍整夜念佛拜佛，是为安受苦忍。了知诸法如幻，信解佛性真实，心无妄动，安然忍可。诚如所言，老实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乜嘢都是假的，是为低察法忍。四精进，研功发菩提心，不畏艰难，精进不息。不许念佛时积于内心默默念，不许拜佛时积于夜间悄悄拜，无论闲忙佛号不断，是为披甲精进。一生勤修善法，与道相符，锲而不舍，虽如不离，是为涉善精进。非但净化自心，且普利众生，道生不倦，是为利乐精进。五禅定，研功念佛功心，早已达到三昧之境。曾经话，唔好以为念一句两句就得啦，唔念到一心不乱唔算念佛。心中恒常念佛，无有间断，乃至开显智慧神通，亦沉口不言。念佛三昧为无上心妙禅，亦名宝王三昧。六波耶，研功一句佛号，念到明心见性，心悟众生本具的理体实相波耶，故能够讲出拜佛要拜出自性，拜出清净心。研功时时念佛，即时时观照实相，所以话成佛是大事，其他乜嘢都是假的，是为观照波耶。研功善巧分别世间诸法，乜嘢都知道，而又沉口不言，为遇必要之时方略显所知，以利济众生，是为方便波耶。五普贤十愿。一礼敬诸佛，研功恭敬一切众生，对母成孝，对师恭敬，并将此真诚恭敬扩展至对待一切人事物，从而体现礼敬诸佛的行持。研功从来不在拜殿上面拜佛，总在地面上面拜，对佛恭敬至极处，是为礼敬过去佛、现在佛。见有猫狗等物类，总是分嘢俾佢哋食，并嘱咐人唔可以伤害。佢话呢个都系众生，同我哋人系同一个样子，都有灵性啊，是为礼敬未来佛。二称赞如来，研功极力赞叹讲经法师嘅功德，又每提及结劳共修往事嘅时候，无不极力赞叹其他三位法师修持功夫。研功呢一生最后即表增赞增之法。2013年元月13日，当居士们携带《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一书前嚟探望嘅时候，研功就好似见盼望已久的宝贝，无量欢喜，立即穿袍搭衣，持书主动要求拍照，表达内心期盼佛门团结的愿望。表此法三日之后，即 安详自在往生，一生表法功德圆满。三、广修供养，贤公一生力行广修供养，内财供养体现于佢一日到晚都唔会闲下来，做乜嘢嘢都做；外财供养体现于佢以粮食供养僧众同埋救济百姓灾民，居士们供养嘅钱财全数留喺所在嘅道场，作为放生或者印经之志。法供养体现于佢身行言教，劝化大众念佛，一生奉行全戒师嘅教戒，一句佛号唔转弯，视为如说修行供养，时时以具体行动利益众生，念佛度化无形众生，视为利益众生供养，亲切和蔼慈悲，令众生乐于亲近受化，视为摄受众生供养，承受阿弥陀佛祝福，为众生长年住世表法，视为代众生苦供养，每日精勤念佛、拜佛、绕佛，对世间一切看破放下，对净土法门信心坚定，视为勤修善根供养，一切时修行六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不疲不厌，视为不舍菩萨业供养，时时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时时念佛不间断，念佛念到一定时候，唔理乜嘢时候都喺度念佛，唔好睇我喺嗰度做嘢，我仲喺心里面时时念住佛噶，视为不离菩提心供养。四、忏悔业障，贤公每日礼佛忏悔，乃至文革时期亦未曾间断，数十年礼佛唔用拜殿，真诚到极处，一生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做到所谓守口摄意身无犯，视为心地无非自性戒。圣喻忏悔偈所讲，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五、随喜功德，贤公随喜讲经法师嘅弘法功德，随喜结劳共修法师嘅修行功德，一生忍恶扬善，随喜一切众生嘅功德，将随喜功德之行做到妙处。六、请转法轮，贤公一生重兴祖庭，修复道场，令众人得以亲近佛法，招募分修，即是请转法轮之行，赞叹讲经法师，令众人对佢生信傲慢，亦是请转法律，为众方便开示，令得正信，正见正行，是请自身转法律，心不离佛，明心见性，则是请自性佛常转法律。七、请佛住世，贤公一生修建十一所道场，其中不乏千年古刹，令佛法得以长住世间，视为请佛住世之行，佛不离心，切悟自性，为众示现修持典范，则是请自性佛住世。八、常随佛学，贤公出生学佛世家，母亲长斋如素，贤公自幼熏习佛法，善根深厚，一生身口意业无不契合佛法，活出佛法的精神，慈悲为怀，智慧方便为末，视为常随佛学之行。九、行信众生， 贤公处处行信众生，见乜嘢都话好嘅，见乜嘢都高兴。无论男女老幼，增加逐家，亲近贤公，无有不生欢喜心者。信众要求拍照嘅时候，贤公主动配合，满足其一切要求。百岁之躯，折腾新路，亦在所不辞，慈悲至极。十普皆回向，贤公所修一切功德，皆回向求生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佛，是为回向菩提。贤公所修一切功德，皆回向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为回向众生。贤公所修一切功德，皆了知虚幻，无有一法可得，是为回向实际。无量寿经云：常集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谚语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贤公一生真修实证，圆满实践无量寿经的教诲，落实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二十个字。他的成就的关键在于专精，虽然不识字，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亦都能够念到明心见性，推为正宗第十四代祖师，可谓实至名归，名副其实。我辈正宗后学，咸应学习贤公榜样，老实听话真干，真诚清净恭敬，则皆能成就正业，圆满无上菩提。唐朝禅宗出一个不识字的祖师六祖慧能大师，现代净土中出一个不识字的祖师海贤老和尚，则更显净土法门的三根普披，博大精深也。印智法师和因缘生居士竭力修罗贤公老和尚事迹，长篇成册以广利众生，功德无量，足聚于余，愿引贤公圆满净土行之事例以赞之，仅与净宗同修共勉言。公元2014年岁次甲午仲秋，释净空紧聚于澳洲图文巴